陕西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，去年十月荣获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红点奖，好威威威出国仔。但是转眼啊，近期一就被揭发，原来是抄袭英国插画师的作品。哎呀，拆出国际。喂，计我话呢，不如举办个低成本高效率抄考 A4 奥斯卡大奖啊，名正言顺得嚟呢，强国又有优势喎，赞助商都揾埋㗎啦，就系、是、淘宝代言人，就系、是、马云 ,slogan 就系、是、淘宝是美甲货的。我系升级移民顾问 MJ。 香港太空馆开返啦，又啱啱关闭咗好耐，依家重新开返。咁呢，但係呢，太空馆依家有新气象啦，又点样呢，就係话呢，其中一塊展板佢咁寫啦，大家听下啦，话中国嘅文明呢可以追拨至8000年前。但喺60年间呢，人类已经派出太空船到访太阳系会火行星，获得在太空生活等等等等。大家各位听众知唔知段嘢讲咩呢？嗱，我白旗咧比较蠢，我唔好知佢讲乜。第一，中国文明啊，突然间点解会变咗8000年嘅呢？佢点计嘅呢？又例如，我中国文明8000年，咁同60年前人类已经系太空船到访太阳系会火行星系有咩关系呢？其实你系咪暗串紧我哋中国人？喂，你成8000几年历史，喂，你都系近呢20年咧，你先可以玩啲太空嘢啊？你咪废到咁啊嘛？喂，太空馆长，喂，你哋小心。我是强国生还者八旗。 好，欢迎回来这一次的强国生还 者。 我真的几时变8000年的，真的。 其实几多年前啊？5000年是吗？ 通常讲5000年 的岁月。对 咯，刘华东啊，是啊，5000年几时变8000年嘅啫？好地地，咁不过系1000年啫。 然后60年前有人 有咩关系咯？系咯， 有关系。嗰、那个太空船入边咧，嗰、那个头盔咧，入边嗰粒螺丝咧，螺丝入边有粒 chips 咧，粒 chips 应该系大肉做嘅、嗯，会唔会系咁嘅关系啊？ 咁同8000年有咩关系咧？ 冇 即系八千年前开始搞啦，即系8000年前开始研发，研究几十年咧，就终于搞到啦。 总之强国就，总之我哋国家就好厉害。咁啊，所以咧60年前咧就已经咁样啦，系啊，我都好难兜嘅啫。 系唔好兜啊！我哋继续讲翻囧事啊。 但系太空馆我中意嘅，好啊，继续讲翻囧事。喂，有啲咧，我觉得系几得意嘅。有一单咧，我觉得系咁样。你中唔中意饮酒噶，拜奇？ 我唔饮酒 啊，不过你会醉酒 啊，会醉酒饮噶 咩？会醉酒系啊，唔知自己饮咗啲柠檬茶咁样，跟住就醉咗咁样噶嘛。喂，呢单正啊，呢单即系咧其实就唔关强国事嘅，不过喺强国发生啫。咁咧就系话咧有个。即係醉酒駕駛添嘛，其實佢係有個即係飲完酒啦，咁跟住咧佢飲完酒咧就好急啦，佢想去洗手間啦，咁咧就去咗地方借洗手間，咁咧好借唔借咧就去咗個派出所差館係啦，咁咧跟住咁啊冇啊入嚟借廁所嘅就咁啊借啦，跟住啲人見到醉醺醺咁啊，順便睇一睇，哇佢個車窗又即係黐滿啲嘔嘢啊嗰啲咁樣咧，咁擺明就係飲醉噶啦，跟住就即係基本上咧就係自投羅網啊，跟住就啲警察就好自然地拉咗佢哋呢个酒驾啦，就要罚停呢、這个半年，同埋扣10分，仲要罚款2000蚊人民币。 其实呢即系我都即系虽然头先话好少饮酒， 系 间唔中都会饮下。 你试过咁样？ 唔系，即系我好明白咧，一个人咧饮醉咗或者急，尤其是急咗要去厕所嘅心情。嗱，即系当你喺条公路度，你好急，好想呕或者好想去厕所大小二便都好啦，我觉得如果你急到想赖或者即刻呕出嚟嗰下咧， 系啊， 你系咧，你基本上你冇前边，你话知佢系派出所，你话知前边有个外星基地，你明知入咗去俾啲外星人捉翻火星啊，你都要照冲入去啊！ 所以我觉得系应该系赞下佢哋咯。即系如果以前啊，或者甚至而家有时星期五晚咧，你睇到啲有时啲横街窄巷咧，都有啲醉酒佬系当街当巷就大小二便啊咁样，唔知大陆人嘅。 所以唔好成日玩大陆人周街去啊。 系啦，嗱，见呢个大陆人有文化、哦，不过就出嚟个画面就几搞笑啫，自投罗网咁送咗埋去咁样。 系啊，咁咧所以我会觉得，即系，所以我成日都讲一句，就系讲紧话，我哋唔好成日对强强误解，好有卫生嘅。即系嗱，最后我明，即系我见到张相咧，我有少少反胃，因为佢呕到成架车都系，即系佢忍唔住咧，纯粹因为 真系好醉啊！但系都仲识借厕所嘅， 系啦，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美德嚟嘅， 嗯，同埋佢都系一种算系自首啊！即系如果要罚嘅话咧，咁都仲唔算自首、啊？如果要罚嘅话，即系本嚟可能系罚5000嘅，不过见佢吓你都自己送自己入嚟咯，咁啊罚。 两天算啦咁样。 其实呢啲系咪嗰啲唔知又系啲外国新闻嚟啫？系其实宣传翻，诶，其实我哋强国人都系卫 文化进步紧啦， 唔知 系啦，系啊，嗰个有知错能改啦，不过醉驾都系唔啱嘅。好，跟住其他你睇中边一单啊？ 嗱，讲呢单啦，话咧，呢单我觉得又唔系话零舍搞笑嘅， 系 咁，但系我会觉得都几得意啦吓。 边单咧 吓？话嗱，山西太原啦，有个老豆， 系 咁日前咧就送个仔翻学咯。 好嘅，我知啦，系 系啦。咁咧就点知咧就摆乌龙，摆咩乌龙咧？话咧将个仔咧唔小心送咗去第二个幼稚园。咁其实最搞笑唔系呢样， 系 咁咧系咧话咧嗰啲差人啦，咁后屘即系 打俾佢啦， 联络翻佢啦， 系啊， 系啦，要佢接翻个仔，跟住咧。跟住打俾佢，喂 MJ 接翻你个仔啊！跟住 MJ 就话：喂，佢要喂你唔好呃我，你中你啲人咁样诈骗，真系当我卡噶。 所以咧，你可以想象下佢哋系生活喺一个咩地方，系即系周围都系骗徒啊！佢觉得呢个人咧一定系嗰啲猜猜四是谁，即系嗰啲点啊？喂，阿 Win 啊，你个仔好危险啊！你个仔而家失去咗学校啊！嗰啲咁样嘅嗰啲咁样嘅电话即系个陌生电话打嚟嘛，你个仔有问题咁样。 系啊，即系我会觉得咧，嗱呢件事咧，发现咗两样嘢嘅。第一咧，我觉得无论你几忙都好，你都要顾下你屋企人。 嗯， 系啊，唔系你自己个仔读边间幼稚园都唔知咧，就好大镬嘅。我想讲呢啲嗱呢件嗱呢单新闻咧，如果我系个仔，我可能我十八年后，我长大，我睇翻呢段新闻咧，我就会喊住同我可能啲女朋友讲：你知唔知我童年就系冇温暖？我爸，连我系。即系佢间中送我一次翻学， 系 而我读边间幼稚园 都唔知啊， 系啊，佢几冇温暖啊我家庭， 所以我而家需要好多嘅温暖啊， 系啦系啦，咁就叫人哋俾温暖 啦。诶，唔系啊，我听讲咧，而家咧，香港都有少少，大陆就更加严重，就系咧，因为大陆以前一孩政策啊嘛，咁咧，通常嚟讲啦吓。都大部分人覺得咧，嗰個媽媽咧就係識照顧小朋友啲嘅，嗰啲媽媽咧係唔俾啲爸爸去照顧個小朋友嘅，即係覺得個爸爸咧即係好唔識照顧小朋友，稍微有啲母愛嘅話咧，都唔會俾個爸爸獨立去湊個小朋友噶啦，咁就未必係個爸爸。系挂住玩啊，挂住做嘢啊，推卸责任嗰啲，系纯粹系即系嗰个妈妈唔放心啊。咁所以咧，好多嘅爸爸咧，系真系唔知自己嘅小朋友系读边间学校啊，边间幼稚园啊，或者即系平时嘅生活习惯，因为佢冇份照顾啊嘛。 但我觉得呢啲嘢应该要有平衡嘅，即系唔系话人哋唔俾，即系你老婆唔俾你就唔做 啊。系啊， 系即系我要变咗亲子台咯。我依家真系我哋唔讲呢样嘢住。同另外就头先 MJ 讲嘅，就系咧啊，即系你强国呢个社会几欠缺信任啊。 系， 即系一个幼稚园打你，唔系即系警员打你咁样，即系话啊，你个仔唔知俾人俾送错咗，系啊咩样，即系佢都咁样唔信嘅，都以为个嘅差人系诈骗犯咁样。 你系诈骗犯，你冇呃我。 即系我觉得咧，即系其实咧， 同当年安德尊咧打佢咧，跟人哋吸佢钱嗰个系有异曲同工。 我觉得有少少黑色幽默嘅一单嘢，即系我觉得其实谂深一层咧，其实可悲嘅其实。 嗯， 即系你即系呢个社会咧冇信任到呢个咁嘅地步啊。 因为骗徒实在太常见啊，系啊，所以佢周围真系即系周围都会觉得系有骗徒嘅出现。 系啦，咁咧骗徒咧就我就讲第二单啦。嗱，骗徒咧就唔系净系即系点解个社会咁讲？点解个社会咁欠缺信任咧？ 系 因为咧连攞奖嗰啲人啊， 系 都系即系嗰啲好出名啊，喺业界好高成就。喂，原来都是廉抄袭噶，抄袭啲咩 MJ 喂？ 就系我头先引言讲嗰个啊嘛，即 系 嗰个美术学院嘅副乜鬼啊？即系总之 副教授 系啦，佢系攞咗个德国嘅嗰个奖啊，跟住原嚟咧都系抄人哋英国插画师嘅。我睇翻嗰啲图咧，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咧睇翻呢个新闻咧，嗰啲图咧基本上系一模一样，不过改咗少少颜色咁样咯。 其实我呢单嘢我觉得奇怪。即系点解咧？即系最后会咩嘅咧？即系佢因为咧，佢系一个系西安美术学院嘅教授嚟咁嘅样嘅。咁咧就嗱，佢去年咧就头先 MJ 讲个奖叫德国嘅红点奖，就被誉为咧就设计界嘅奥斯卡咁样。咁咧嗱，我觉得德国红点奖咧就取消咗佢嗰个资格，咁我觉得唔出奇嘅。咁但系点解西安美术学院要辞退佢咧？呢个我就唔明啦。 我係 Stay On 美術學院咧，應該要告翻英國嗰邊。嚇、啊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話英國嗰邊抄佢嘅。係 啊，你有咩證據啊？ 係咯， 唔係你抄唔緊要，我覺得佢都幾大膽嘅。你咁樣即係其實你去到咁大件咁大嘅獎項咧，你好難唔爆煲嘅喎。你話喂我就咁喺課堂入邊嘅功課啊，其實我哋間中都上網去揾一啲資料啊，咁嚟嘗試改人哋少少圖，咁去做少少節當係自己嘅嘢。咁你喺啲小嘅範圍度，譬如一個商場嘅設計，可能都過咗關啊。喂，去到攞德國奧斯卡喎，你實俾人攞翻出嚟嘅喎。而嗰個學校點解炒佢咧？就應該係炒佢抄你就抄得即係 戇居， 係啦，你抄得好啲啦。 你不嬲都係咁嘅，但係 你都改多少少啊，大佬啊！你人哋你抄麥當勞啊，你都將佢個 M 改做 N 字麥當勞咁樣啊嘛，係咪先？佢係抄到基本上咧嗰啲圖咧，一睇就知道，喂，真係抄嘅喎，咁樣啊嘛。 係啊，即係咧，我會覺得咧，依件事咧係邊個唔啱咧？就係西安美術學院唔啱啊！西安美術 唔係英國唔啱啊！今次 西安美術第二個錯就英國嗰個插本。本身做策划一个， 喂，不过讲偷咧，我觉得呢一单正啲噶，呢、這个咧话真系片中传奇嘅片中传奇啊，骗子惊骗子啊，即系都唔系骗子嘅。咁咧，初睇呢个新闻咧，就话咧有个人咧就呃个七十几岁老人家，咁我好嬲啊，即刻 key 去睇啦。咁就咧个老人家咧买啲铜就变咗石头。咁但系成单新闻系点样嘅话咧？成单新闻咧原嚟咧就有个人。你想象我係個七十幾歲老人家啦，咁我見到阿八旗你咧就喺路邊，咁咧攞住一大袋嘢，咁阿八旗咧就問我咯，話你知唔知頭邊度係可以收買啲銅噶？我攞住啲銅啊，想變賣啊，我唔知邊度收啊，又唔知價錢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你見到我咧執開紙皮嘅，咁你應該知道啲回收係幾多錢啊？點樣嗰啲噶嘛？咁嗰個阿婆就唔知啦，我冇理佢啦。咁跟住咧，佢自己去回收紙皮嘅時候咧。就問咗嗰間回收店，就話喂，其實回收銅係幾錢㗎？回收銅咧咁嗰個回收價咧應該係40蚊嘅，40蚊。咁咧佢又就知道咗啦，跟住又翻去揾翻你，揾翻八旗你。你係咪想回收啲銅啊？回收價係15蚊啊，咁啦，我都反正去開，我幫你收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幫你攞啲銅去嗰度變賣啦，咁樣。咁我阿婆咧就係想咁樣食嗰個差價，係啦。咁咧就用1000蚊就去買咗啲銅翻嚟。咁跟住好開心攞住啲銅咁啊！哎呀，15蚊賣，40蚊賣，禮手轉個手啊，賺錢咁樣啦。原來嗰啲係石頭嚟噶， 佢分唔到咩阿婆咧？ 咁個攞住嗰啲重量未必分到啦。 石頭銅都分唔到嘅，特別抵俾人呃我係咪先？ 嗱，個阿婆首先佢我唔知佢點解分唔到啦咁但係佢其實都係驚於，即係佢其實都有少少想呃呢一個賣銅呢個人嘅。但我然後我唔知佢本身報嘅局咧報到咁犀利，就本身係啲銅喺面，而形換影變咗石頭咁樣啦。但係其實都真係嚇一個好好嘅教訓，就係一咧就係貪字得個貧，二咧就大陸啲騙徒真係無處不在喎。如果做咁大壇嘢都係偷你呃你1000蚊啫。 同埋咧，我即係越做呢個強國新聞者呢、這個節目做得越耐，或者即係越睇強國新聞，即係啲呃人新聞啦。我哋今次都講咗幾個啦，越耐咧。我会觉得咧，唔知强国咧，十足十啊，以前啊，王晶八九十年代拍嗰啲戏啊， 片中传奇， 嗰啲咩老至尊计状元传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 即系嗰啲，即系千上千嗰啲。 佢呢单同咩瑞士山区废差唔多噶咋， 系啊， 嗰条桥差唔多噶咋，哎呀，呢站系瑞士山区废， 系啊，即系可能咧，本身咧，嗰阿婆已经迁开人，即系不嬲迁开人噶啦，依家俾人迁翻，即系仲系可能咧，佢唔系，即系佢原来可能不嬲同开嗰人做生意嗰、那个人咧就装咗佢500铺，跟住去到第501铺咧就先一 只冇错，我捉戒指个小动作，其实专门阴你 嘅，真系，你呢啲老奸巨猾，呢老狐狸。 所以去翻上一个新闻，点解嗰个阿爸咧一听到人哋打电话嚟话佢个仔点咧，就觉得系骗子，证明咧佢世界上真系吓，可能街边嗰个卖生果嘅又系骗子，回收嗰个阿婆又系骗子，系啊，过马路嗰个差人可能都系骗子。啊！近嚟嗰啲 WhatsApp 封存都系啊，有啲假公安又系骗子，边个唔系骗子啊？ 系啊，所以咧就嗱，讲开假啦，呢个我唔知佢系咪假噶啦，因为咧呢个咧就。其实我今日咁样讲呢，我希望唔系好多人听到，因为我本身小弟今日请咗假，咁我讲呢个新闻我少尴尬。 我呢个正喎，呢个你好叻请病假嘅。 系啦，咁咧话江苏，咁咧最即系总之网络啦，就流传咗一个病假纸。 系 咁咧，因为前一天咧就冇吃分， 系啊，冇食肉噶， 冇食肉啊， 正啊， 咁导致第二日早上全身无力，肉引发咗咩？肉引发咗嗱，我唔。 知阿 Vin 今日系咪肉瘾发作，所以唔喺度。肉瘾我谂起其他嘢，咁咧系啦，所以请假。 咁好多人都要请假 啊，咁样系啦。咁唔知点解嗱，我唔知你如果你作为一个上司，你收到人讲一个 sick leave 嘅 application 就 send 咗我，寻晚冇食肉，我今日唔翻工。 呢个基本上系唔使做啦，系嘛？唔想做啦，系嘛？系咪搞事啊，靓仔？你系咁依家俾个病假，佢又可以咁样请病假嘅，真系。 同埋我想检讨下，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食斋噶嘛，咁我食斋啲又永世唔使翻工啦， 系 系咪？ 佢咪就系话佢平即系见到啲同事食开斋，咁佢嗰日咧就去 join， 咁跟住咧佢个食完斋就觉得咁样，咁但系点讲讲到呢个理由都系不成理由嘅，但系唔知点解即系大陆嗰边系有咁多嘅人有咁好嘅创意，我记得唔系第一次嘅，今次呢个系即系另一个有创意嘅请病假嘅一个嚟嘅啫。 系啦，所以咧就引申翻头先好似我哋咁讲啦，我唔敢讲，可能佢真系因为冇食肉而冇力啊，我唔敢讲啊，咁但系咧某程度上咧。我主观觉得啦，都系呃病假嘅。咁呃病假咧，如果大家呃病假，话翻自己感冒咪算咯。我今日都话自己感冒啫。 佢哋好多有创意嘅模式嘅。之前好似话咩世界太大啊，要去出去走走啊，系嗰个辞职系啦， 辞职嚟。 佢都系好奇，好有创意地。其实佢全部都系文青嚟噶。佢哋好有创意咧，无论系病假定系辞职信啦，或者其他嘅，我谂申请升职啊嗰啲咧，佢都有一个独特嘅理由出去做出嚟咁样。 但系咧，阿 M 卓我会咁睇，即系你可能各位听众都好多，可能都好多打工仔啦。你打份工咧，间唔中咧落下病假咧，我 系 觉得天公地道嘅。咁咧，你仲好过咧，你其实如果你冇心机翻工，你嗰日啊，你唔系翻公司玩接罗，系咪先？ 即系所以你又想带出下一个新闻 系啦，其实咧嗱，呢个系咩新闻咧？就话河南有一个叫焦作嘅地方，有交通警咧， 何俊仁啲 friend 啊， 系啦，上班期间咧，翻工期间玩接龙，咁呢个咧。 即係都有嘅，其實我哋係平時我哋翻工，你話大家辦公時間有冇上下網啊，玩下 Facebook 啊，咁一定有啦。 但係咧，佢咧，因為佢嗰個人咧，本身係個所謂管理所大廳啊。 係啊。 咁我相信係嗰啲即係可能俾人辦車牌嗰啲地方嚟，即係嗰啲地方，即係可能有個 office 咁，有好多人喺度彈咁樣，跟有個大銀幕。 好大個銀幕。 而嗰個銀幕咧，我唔知佢博錯啲咩掣咧，佢就直播緊佢玩接龍啊，就一路喺度玩接龍，一路咧，個人喺度睇住玩接龍。其實咧。你可能 MJ 你咧，你会觉得佢系犯错。如果阿 Vin 喺度，一定会觉得犯错。但我觉得呢啲系咩咧？电竞，呢啲就 系 电竞。电竞冇人话电竞唔玩得接龙。 系，我觉得其实情有可原嘅，就系低能咗佢就直播出去啫。 呢啲系电竞， 呢啲系电竞。咁但系佢翻工唔可以电竞噶嘛？ 咁佢可能 佢唔系电竞部啊嘛？ 佢要 promote 电竞嘅嘢，帮政府。你知唔知道？其实中国政府系好有。心推动啲即系博游戏业嗰啲发展，佢咪依家推动紧咯？ 即系何俊仁咁样，你喺个立法会嗰度，你喺度睇啲相，你可以话你系平时工作上嘅需要去接触啲唔同嘅工作人种，咁啊鸡都系人都要接触噶，都系我哋要服侍嘅客人咁样。咁但系 劲咯， 但系翻紧工你去咁样做系即系始终俾人哋个感觉系唔系咁良好啊嘛。 咁冇办法噶啦，个时代唔同咗，咁咪 promote 下啲。新嘢咯，但系我觉得玩接龙有所谓 low end 咗少少。 我一嚟咧就系等佢，即系我觉得系情有可原啦。二嚟都系等佢，即系算系小事噶啦。因为通常咧呢啲咁嘅新闻咧，我记得喺外国都睇过嘅，即系唔记得外国啊，有啲地方咧有啲咁样嘅情况咧，博错画面咧，通常博个 AV 出嚟噶。 哦，系咯，咁佢算正经噶， 算小事噶啦，玩个接龙啫。 香港政府咧都有人审计处都有报告话，香港政府有人喺度。翻工时间上网睇咸片 好多， 系咯，嗰啲咸片其实我都匪夷所思。 阿 Vin 成日都系咁噶啦， 系啊，佢 翻工啊，成日睇啲咩咸片噶啦。喂，仲有少少时间咧，讲一单呢单咧，我觉得好需要讲嘅。咁咧就系咧，因为香港好多人都会玩淘宝啊。咁咧淘宝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出现噶，但系呢个咧就更加严重啦。就系咧如果你系俾一啲差嘅评语啊，咁咧嗰啲店主有时就好恶。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河南郑州嘅店主咧，咁佢话咧佢就非常之恶啦。佢话咧喂你一边差评咧，我就即刻买机票噶啦。买机票嘅意思咧就话要嚟血洗你全家咁样。咁跟住咧就又整埋就机票嘅嗰个截图啊，就写埋你嘅地址啊，就暗示咧就话会嚟斩你全家咁样噶啦。咁呢一个咧即系当然系一个比较。即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啦，我即系讲事实啫，咁差评咁样。咁但系咧，我想讲嘅一个亮点咧，就系咧佢呢个差评 之后咧，咁啊佢嗰个被恐吓嗰个人啦，嗰、那个买家啦，咁啊梗系好惊啦，咁啊通报啲公安机关啦。那个亮点就系公安机关咧就揾翻嗰个店主啦。揾翻店主咧，佢咧就係、是、你我哋一路覺得咧，嗰啲大陸嘅公安咧就好嚴謹啦，好不近人情啦、啊、可能執法起上咧就好狠嘅咁樣。誒、哎、呢、這個公安機關咧，佢執法得好有好寬鬆、哦。佢話咧確認咧就係佢係買咗機票噶啦，係佢係有做過啲咁樣嘅死亡威脅嘅。咁但係咧嗰個店主咧，佢只不過係通過一個文字威脅，係冇當面嘅口頭威脅，同埋咧嗰個飛機咧係買咗，不過係五日後先起飛嘅。咁所以當中係有呢個周旋嘅餘地嘅。 即係五日後就冇事。 系啦，即系都留咗时间啦，我哋都预留咗时间，所以咧，警方系唔会对佢进行拘留嘅处分噶。 嗱，呢单新闻咧，嗱，第一，我觉得真系十分之囧嘅， 系啊， 佢嘅警方嘅处理手法， 囧方， 囧方处理手法 都非常之囧嘅。 第二咧，就系咧，我奉劝各位 at 咗我哋强国生还者 Facebook 嘅听众， 系 讲嘢小心啲。 系啊，我哋又唔知道你地址嘅，我哋又唔想买机票嘅。 系啊，你 check 到 IP 我呢个。 但系咧，我哋买咗嗰啲嘢都系五至十日后咧先至发生嘅，所以当中系留有周旋嘅余地嘅。 即系就算我哋做咩咧，系冇事嘅。我同各位听众讲啦。 所以即系你可以咁样感受下内地有时咧嗰啲法例嘅尺度系好。难去掌握啊！即系由我咁样去睇个表面证供咧，其实就即系都相当之明显啊！那个人又确实做过呢啲行为，喺内地嘅法例嚟讲咧，我觉得吓咁样应该系犯法嘅。不过难讲啊，两地法制唔同啦。咁所以咧，香港有香港嘅法例，我哋有我哋嗰个一般嘅嗰种守法嘅模式。喺香港咧，系真系任何地方都唔应该系实行呢个内地嘅法例。所以一地两检，我觉得咧就真系中间嗰啲有啲嘢咧，系啦，有啲地方要行中国法例咧系唔。我覺得 好啦，我哋今集冇咁多地兩檢啦，真係。 如果唔係有人嚟同我哋講嘢， 下集再見，好，拜拜。 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